白月玲根本已经没有了语言能力了，安宗觉得再这样下去他又得晕过去，只有连背带扛的往大家在的地方拖。一进屋子发现大家眼睛都是红的，看到白月玲这样，所有人都过来搭把手。六子看着他说， 靠，这是我过得最不平凡的一夜，屋子绝对不干净，他们差不多把屋子里所有的恐怖片里看见的恐怖场景都阅览了一遍，我像和一群疯子关在一起一样。 说完他撩起胳膊，安宗发现上面有好几道红印子，然后他满肚子怨气说， 这帮小妞差不多拿我当发泄的沙包呀，你有什么东西就又抓又打的，兄弟你再不来，我得被活活打死。 好样的，回去的时候我一定让那些姑娘挨个的给你唱一段，实在不行我给你唱一段真心英雄。 六子恶狠狠地看着他，然后夸张地摸着自己的手臂。安宗又拍了拍他，此时他差不多也快到了极限，别说唱歌了，就是让他哼几句也十分费力。天终于亮了，白月玲也稍微缓过神来，第一句就问他人找到没有。安宗点了一下人数，失踪的人依然找不到，好在也没人失踪。这个时候真的就只能报警了。女孩子们一看天亮，一个一个的都想要逃出去。安宗看着他们再这样下去的确得精神分裂，就拍了拍六子。 现在看来事情大条了，你想办法安顿这几个丫头月灵姐，我再找找，如果依然找不到他们也别等什么24小时了，快报警吧。 说完他就让大伙儿快点打包。白月玲摆着手说， 还是让六子留下来帮你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 哎，姑奶奶您就别添麻烦了，前面你和我一起找就搞成这样。放心吧，白天没什么危险，我还是得再找找，我总觉得他们依然在这个宅子里。 白月玲思考片刻马上意识到什么。 啊，对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在院子里找人，你突然像发疯一样，我拦都拦不住，嘴里还喊着什么鬼。 我靠，难道说然后呢？ 白月玲想了一下， 那个时候我感觉你身后有一个穿着红鞋子的女人。 安宗傻傻地看着她，突然一下子想到什么东西，他连忙拉住六子。 哎，兄弟，你再帮哥们一个忙呗，你帮我打听一下这宅子是怎么回事啊，还有那个老太婆的来历，得到消息马上手机通知我。 安宗看着白月玲，心里终于有些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，但是他需要证明，他神情有些激动，然后对着白月玲说， 月玲姐，你带着姑娘们先到其他地方，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，只要离开这个宅子大家就会安全的。 白月玲依然不太放心白毅和小妍，安宗心里也着急，但是现在急是一点用也没有，还不如去证实他心里的这种猜测。他拍了拍白月玲的肩膀说， 放心吧，我会找到他们的。 于是大家像是逃难一样离开了宅子，最后只留安宗一个人。其实他也不能确定这样做是否有效，但是既然让大家都走了，那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。他内心十分平静，这种心情还不如说是气愤愤怒到了极点。六子办事效率极高，很快就安顿好了大家，还给安宗发了短信。安宗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拿出纸笔，然后开始记录信息中重要的资料。他发现这宅子的几条线索， 第一个就是那个姨太太的故事，这个故事是有过，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姨太太的私闺，压根应该就是一个妓女的私宅，妓女最后是得了花柳病死的，和那老太的说法出入十分之大，唯一的相似点就是妓女越来越漂亮了。第二个就是军官表妹的事情，这个六子就说过并没有什么大的出入，但他和第一点也有相似之处，便是女人越来越漂亮。第三个就是老太倒是本地人，但是那家军官不是，而是维吾尔族人，过去貌似是倒卖皮草的商人。 事情终于朝着他能够理解的方向发展了。他又打起精神，在宅子里面找了一遍，依然一无所获。当走到前厅，发现不知何时大厅的三扇门都关了起来。在大厅里又传来女人叹息的声音，他靠近后推了几下，发现门被反锁着，尝试着撞了两下，估计是有门栓插着，再撞也没有意义。他干脆眯着一只眼睛透过门缝往里面看，屋子里非常昏暗，光线全来自于弧顶瓦片的缝隙。屋子里依然是他们昨天看到的样子，根本没有什么女人在。就在安宗准备往别处去的时候，突然一张鬼气森森的脸出现在了门缝里。他感觉自己的胃部一阵抽搐，吓得连声都喊不出来，只有傻傻的站着。脸慢慢的被推远了，才看清楚那是一张挂在屋顶的遗照。那是个老太婆的遗照，梳着一个发髻，前面的头发都掉光了，一下子看过去还以为是个光头。老太婆的眼神不阴不阳地看着前方，正好和安宗对眼。这个时候安宗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这个脸他仿佛在哪里见过呀， 这张脸很像，很像那个穿着黑旗袍的老太啊。靠，那老太是死人。 渐渐的照片退后了，他看到有一双苍白如枯骨的手拿着那张照片，感觉就像是奔丧的子孙拿着自己故人的遗照一样。而拿照片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穿黑旗袍的老太。他连忙后退，直接跌倒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脖子上全都是冷汗。这一身冷汗让发昏的头脑冷却下来，他摸着脑袋发现被这么一下居然退烧了。 这个屋子越来越诡异了，那个老师照片如果真的是老太婆自己的话，那他还真的是个鬼。鬼能够那么自然的和活人说话？ 就在安宗差不多已经快要晕过去的时候，大厅里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，门被打开了。老太婆抱着遗照站在屋子的阴寒处，冷冷地看着安宗，最后她冷笑着， 小伙子在这里做什么？ 安宗张大嘴巴看着这个老妇人一点一点走出大门，摸着胸口，如果他再吐出什么长舌头来，估计安宗的胆汁都可以吐出来了。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那些姑娘们呐，都去表演了。 安宗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，发现这个老太手里还拿着一块麻布，他冷冷地说道， 你这屋子里闹鬼你知道吗？ 老太婆笑了一下，掏出麻布擦了擦遗照，然后回到大厅，用一个叉子把遗照又挂到房梁上。 闹鬼？这里没有鬼。 安宗看了他一会儿说， 我们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解释？ 小伙子眼花了吧，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鬼呢？ 的确，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鬼，那就是有人捣鬼。对了，张婆，还是我应该叫你声表小姐。 老太婆微微的一抖，然后微笑着转身。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只是一个看房子的老太婆而已。 安宗眼睛死死地盯着他，生怕出了什么差错。 好，你说你只是一个看房子的老太婆，那么你抓走小妍和白玉有什么目的？ 老太婆转过身体，用鸡毛掸子弹了一下桌子上的灰尘。 唉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什么抓走你们的人啊，我一个老太婆能够做什么呀？ 对，你是什么都做不了，但是你可以给我们喝的东西里面下猫腻， 我还记得，当初我们一进屋子，就是您老给我们倒的茶。 是我看你们刚来，总要招待下，不好喝吗？ 安宗冷笑了几声，点头说：“ 哼，好喝，好喝到我们所有人都出现了怪诞的幻觉，好喝的让我们所有人都短时间成了癔症病人。于是这个屋子里的鬼，就是您老给我们安排的娱乐项目吧。” 哈哈，年轻人，你疑心病太重了，那只是普通的金银花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见鬼呢？ 金银花？哼，张婆，你还真能扯淡呢。那个东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就是戈壁沙漠上的醉迷草，许多沙漠旅人都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误食了这种草，看到各种奇怪的景象，最后被幻觉活活地困死在原地。